在蒲天岛战斗胜利80周年之际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推出了小型章一种。小型章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面容，上方写有蒲天岛战斗胜利80周年，主体26 1937，主体106 2017等字样。